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，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，没有泪的夜晚是天堂。我说我想要找个地方， 很多乐迷呢都把这张专辑作为张信哲最好的一张专辑来收藏，确实呢这算是他的顶峰之作，里面随便拿出一首歌，比如说爱如潮水、难以抗拒你的容颜，还有有一点动心，都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。而相比我们刚刚听到的情歌王子，接下来呢这位国民歌手走的是更加亲民的路线，你会觉得听他的歌很轻松。两个人在一起不在于财富、名誉、享乐，而是因为有共同的价值观，有相互的欣赏彼此的品德和个性，这样呢就叫做可以一起吃苦的幸福。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，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？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，只能弯腰低头，把梦越做越小了，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，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？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，少了大的惊喜也有找点小快乐，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，至少我

有时候呢，我发现看看体育比赛呢，很能提高这个人的积极性。那种呢，在赛场上面的速度和激情呢，还有悬念感呢，或许就是体育比赛当中最大的魅力。 鼓声隆隆，掌声雷动，热热烈烈划破长空，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，共度烟圈，誓词如虹。我和你恩在笑。雪在上，你越的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，无限量闪耀。动起来，爱心的力量喝彩，动起来，每一秒都期待，动起来，爱心的自由喝彩，动起来，就拥有精彩味道。 痛不言传，誓词如虹。我的灵魂在笑，血在烧，炙热的不得了。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，无限量闪耀。动起来，为心的力量喝彩。动起来，每一秒都期待。动起来，为心的记录喝彩。掌声轰轰，心情激动，每个欢呼无法形容，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，热血火焰与众不同。我的灵魂在烧，血在烧，炙热的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，无限量闪耀闪耀。动起来，新的力量喝彩，动起来，每一秒都期待，动起来，爱心的记录喝彩，精彩味道。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心花会为你开，动起来，这世界充满期待，动起来，做最精彩的一代。 记着向我所问，不要这样紧迫盯人，请你缓一缓，等一等，问他的爱情会留下伤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